据南州县网报、民众之声报道，有200多个釜山市民社会团体参加的反对在釜山开设生化武器实验室釜山市民对策委员会筹委会，7月6号在首尔的美国使馆周边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美军立即撤销生化战争计划。该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又举行记者会，揭露和谴责了军事当局极力庇护美军生化战争活动的行为。